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穷到春烟流入眼，我命里常惊喜，终于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归一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我们 说电影。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X 战警系列称得上是新世纪以来超级英雄漫画改编电影的开路者，蜘蛛侠、绿巨人、超胆侠、神奇四侠以及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超人等等都属于后 X 战警时代的超级英雄系列。漫威电影的流行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第二波创新潮流。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2018年4月15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而本届电影节的北京展映活动也于4月6日至22日在北京地区32家电影机构高等院校举行。在这次北京展映板块当中，系列饕餮单元将引进 X 战警系列，那么这些超级英雄将集体亮相大荧幕，让广大影迷一饱眼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单元，我们要分享的影片来自这次电影节的系列饕餮放映单元，美国好莱坞科幻 3D 影片《金刚狼三：殊死一战》。 X 战警三部曲于2006年暂时完结，经历了5年的休整期。电影公司于2011年推出了由新一班年轻演员担纲的 X 战警第一战，正式开启了崭新的前传三部曲。那么在这之后呢，极具搞怪和解构意识的死侍横空出世，里面包含了大量对 X 战警系列电影剧情和人物的调侃，让影迷们在观看中多了一种寻找彩蛋的快感。在此事的影响下，作为金刚狼谢幕之作的《金刚狼三：殊死一战》也被拍了出来。这部影片在全球叫好又叫座，还提名了2018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2017年的3月3号《金刚狼三：殊死一战》上映，这也是休·杰克曼最后一次以金刚狼的身份登上大荧幕。这部影片是金刚狼系列的第三部，由詹姆斯·曼高德执导，休·杰克曼、达芙妮·基恩、帕特里克·斯图尔特、波伊德·霍布鲁克等联合主演。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用耳朵和想象力再次来体验一番金刚狼的故事。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2029年，世界上的变种人几乎被消灭殆尽， X 战警也已经解散。自从自我愈合的能力消失之后，金刚狼也没能逃脱变老的命运。消极的他隐居在墨西哥边境，照顾着饱受病痛折磨的 X 教授查尔斯·泽维尔，给别人当司机是他现在的主要工作。这一天，一个陌生女子找到了他， 这个女子知道罗根的身份，想请求他帮助，但是不想再多管闲事的罗根拒绝了他。没想到不久之后，又有一个陌生男人找上了他。 这可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金刚狼，可惜他成了瘾君子。 你是谁呀？ 他找过你了吗？格弗利了。听着，我要找的不是你，狼仔，确切地说，我要找的人恰巧也正在找你。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带走了我的东西，带走了一样我要承担责任的东西，一个墨西哥女人。他正在找你，你还没有想起来吗？ 我不认识什么嘎弗利了，赶紧给我滚下车。哦， 知道了，我知道你把谁藏了起来，你把老光头藏在了墨西哥。 你想干嘛？ 我只想跟你合作。差点忘了，你是我的偶像。 陌生男子留下了一张名片就离开了。罗根拿起名片一看，原来这个人是阿尔卡利基因改造研究所的安全部主任唐纳德·皮尔斯。不过罗根并没有把他的话太放在心上，唯一让他担心的就是他并不想让人查到查尔斯的下落。查尔斯拥有世界上最厉害的大脑，可以操控所有的人，但不幸的是他现在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大脑急速退化，让他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不过查尔斯对罗根的隐居做法一直不认同，因为他总觉得罗根是想让自己等死。而罗根也有自己的计划，那就是攒一笔钱买一艘游轮，然后带着查尔斯一起去海上生活。这一天，听烦了查尔斯抱怨的罗根开车出来工作，他接到客户的信息，前往一个自由汽车旅馆中接人。然而到了那里之后，他发现客户竟然是加弗列拉，他还带着一个叫劳拉的小女孩。 罗根先生， 哦，天哪， 求你了，我们需要搭车。 我没空，叫出租车吧。 我叫加弗列拉。 我不想知道你是谁，女士。 有人在追杀我们，我们必须离开这儿，往北走，去加拿大。 这活谁都能干。 我可以给你50,000美元。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给我带来的麻烦够多了，追你们的那帮人现在盯上我了。 你已经被人认出来了，劳拉，到里面去。 被谁认出来了？ 有人说看到像金刚狼的人在厄尔巴索当司机，还说他看上去老了。 劳拉扔掉了手中的玩具球，却砸坏了邻居的玻璃，紧接着邻居就冲了出来。 嘿，我警告过你别再玩那个球了，你这个臭丫头。 求你了， 我警告过你个臭丫头。 求你了， 你必须把钱赔给我，听见了？ 邻居轻轻地推了一下加弗里拉，可正推的伤口上，加弗里拉立刻倒地不起，地上也阴出了一滩血迹。 他们得赔偿我的损失。 求你， 他身上有钱，我看到的。 快滚回你的办公室，他会赔你钱的。 别让他打给任何人，求你了，他们会找到我们的，然后杀了我们。我是护士，曾经是在墨西哥城。 什么时候受伤的？ 今天早上，在边境，我逃了出来，不过现在他们认出我的车了。 听着，我得走了。 不，等等，求你了，听着，求你了，等等，快看，给你，你拿着，这里是20,000美元，拿着，带我们去上面的地址，等到了那儿，我再给你30,000。我朋友到时候会给你的，他们在等我们，你要什么他们都会给你。 这些钱哪来的？ 我男朋友的，他想杀了我，然后带他走。 那是你女儿？ 是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会帮我们的。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求你了，我保证，如果现在就走的话，不会有事的。 我不能就这么去北达科他州， 必须周五前赶到那儿。 否则呢？ 否则我们就没法过境。求你们， 帮帮我们，求你了，求你了。 罗根一开始并不想帮忙，回到住处看到日渐无助的查尔斯之后，他改变了想法。为了尽快凑够买游轮的钱，他答应了加弗里拉。但当他回到加弗里拉的住处时，加弗里拉已经遇害。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劳拉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陪罗根一起照顾查尔斯的变种人卡利班率先走了出来。 罗根， 什么？ 出什么事了吗？出什么事了？ 这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卡利班发现车里有一包陌生的行李，立刻变得非常好奇。 罗根， 干嘛？ 这些东西是谁的？ 不远处驶来一辆黑色轿车，车子停下来之后，唐纳德从车上走了下来。 你为什么没能遇见这破事儿？ 我可以追踪变种人，我能嗅出很多东西，可我不是千里眼。 到里面去，让恰斯别出声，到里面去滚。请你掉头出去，这里是私人领地。 是的，没错。事实上我记得这里应该属于一家总部在上海的跨国冶炼公司。你把老光头藏哪儿了？嗯，他在里面吗？还是在这里？点子不错，我想见见他。我听说国土安全局已经把他的大脑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在东部发生的事真是可惜了。 他已经死了一年了。 我要那女孩。 什么女孩？ 你手里那只球的主人。 这里没有女孩。 我知道你去过汽车旅馆。 有人订了车，没有女孩，只有一个女人。 只有一个女人，说的一点没错。那么你见过嘎弗雷拉了，可是你没有打给我，真是伤心。该不会是你朝他开的枪吧？ 不，那你呢？ 是我先问你的。 我不喜欢用枪。 当然了，真希望你打给我，罗根，按照我说的那样。嘿，看见了，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异于常人。 罗根和唐纳德交谈的时候，劳拉突然从角落里跑出来，打昏了唐纳德。随后查尔斯也追了出来。 罗根，罗根，这位是劳拉。卡利班，快来，这位就是我一直和你提起的，这位是劳拉。我们一直都在等你。是的，没错，我们一直都在等你。过来，快过来，没事了。过来，劳拉，没事了，没事了。过来，到这儿来，来吧，来吧，没事的，你可以留在这儿，劳拉，这儿很安全，在这儿我们可以照顾你，来吧。 看着像退役军人或者赏金猎人。 看， 就他一个人。 可能很快会来人，把他搬上车，扔到干涸床里去。 要是他醒了怎么办？ 罗根拿出唐纳德身上的枪，冲着他就补了一枪。 告诉我你在哪儿，我们去接你。 出乎罗根的意料，卡利班开车到达干涸床的时候，唐纳德突然醒了过来。他制服了卡利班，随后带着帮手回到了罗根藏身的地方追捕劳拉。为了保护劳拉，罗根和唐纳德带来的帮手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虽然他拥有无坚不摧的狼爪和丰富的打斗技巧，但毕竟寡不敌众，很快落入下风。然而他们却拿劳拉毫无办法，因为劳拉也是一名变种人，而且能力和罗根一模一样，手臂都可以长出艾德曼合金爪，而且拥有很强的自愈能力。这让罗根大吃一惊，从而决定伸出援手。带着劳拉和查尔斯逃出了唐纳德的包围之后，罗根拿起了加弗列拉遗留的手机，发现里面有一段视频。 我叫加弗列拉·罗佩兹，我是名护士，过去10年我一直在为墨西哥城的基因改造研究所工作。 该研究所隶属于一家美国公司。接下来你们看到的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是非法的。他们说我们是研究药物的，当然这都是骗人的。这些孩子都出生在研究所里，他们出生在这里，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们从没见过阳光和大海、雨水或飘雪，或者上帝的其他造物。他们没有出生证明，没有名字，除了我们给他们的代号。他们都是在墨西哥女孩的肚子里孕育出来的，孩子出生后女孩就消失了。他们的父亲都是些基因种子，装在试管里的特殊种子。他们以为我们又穷又傻，不会理解。我们是很穷，可我们并不傻。这是种生意，他们在制造士兵、杀人机器，这些都是年幼的变种人。 视频播放到一半，手机就没电了。随后罗根和查尔斯交谈起来。 北达科他州，你拿了那女人的钱，你答应会带那孩子去那儿的。 她是什么人？ 她是你女儿。阿尔卡利有你的遗传密码。 不只是我的。 罗根， 我不想谈这事，也不想听你再说下去。 罗根， 别再说了， 我想尿尿。 到了晚上，罗根给手机充好电之后再次打开了视频。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Laura， 他们变得越来越难相处。 Nina， 我们控制不了他们。公司把他们变成了杀人武器，开始教他们如何杀人，可他们不想战斗，不想打仗的士兵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在这栋大楼里，他们还在研究新的东西，一个比这些孩子更强的东西。他们说那是个没有灵魂的东西。他们肯定已经成功了。大约一周以前，他们告诉我们停止项目。他们开始对那些孩子实施安乐死。我们要救出尽可能多的孩子。我知道一个地方，在北方，一个属于变种人的地方，他们成为伊甸园。如果你看到了这段视频，就证明我已经死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幸存下来的孩子。我们走散了，没有另一笔钱了。我骗了你，他不是我的孩子，可我爱他。你可能不会像我一样爱他，可他是你的孩子。请求你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 看过视频之后，罗根和查尔斯决定帮助劳拉找到那个伊甸园，然而这一路却遭到唐纳德的追击。查尔斯在逃亡中被阿尔卡利基因改造研究所创造的 X24 杀害。自从查尔斯去世之后，罗根变得一蹶不振，毕竟他失去了努力生活和赚钱的唯一动力。不过让他更失望的是，他发现加弗列拉所说的伊甸园不过是漫画书上随意记载的一个地点，那里的一切根本就是虚构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带我来的，不过谢谢。 别拿着。 好的。你会说话，你会说话。见鬼，那为什么我们都已经开了2000英里了，你连一个字都不说？什么？好吧，行了行了，闭嘴，给我闭嘴。什么？他们是谁？ 劳拉拿出了一张纸和一本漫画书，上面记着北达科拉州伊甸园的坐标。 什么？ North Dakota, por favor. 见鬼！让我看看。 Por favor. 这个地方，对吧？你的护士，漫画书看多了，明白吗？漫画书看的太多了。 Mira, mira. 我都看过了，我都看过了，懂吗？这上面画的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明白了吗？上面的伊甸园根本就不存在。不不，那些都是虚构的，孩子，你看到了没有？上面写着画这些漫画人的名字，这些都是他们编出来的，懂吗？整个故事一小部分是真的，其他的都是他们编出来的，仅此而已。不，见鬼！不，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理解，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遥远，明白吗？我不会送你去北达科他州，我撑不下去了。我没法送你去那儿，还有两天路程，我不会送你去的。够了，别打了，别打了，别再打了。别再念这些名字，听到没有？别再念了，别再念了，别再念了，停下，停下，停下。好吧，好吧。你想去是吧？我就带你去，你自己亲眼去看，一起去看你那该死的童话世界。 经过漫长的旅程，罗根和劳拉来到了北达科他州。这里的一切都让罗根大感意外，因为除了劳拉之外，还有很多变种人聚集在这里，他们拥有不同的能力，但身世和经历都和劳拉一样悲惨。罗根建议这些孩子们穿过边境，寻找一个更加安全的避难所，但变种人们却决定暂时留在这里，以便更多走散的变种人能够和大部队会合。但是没过多久，唐纳德等人就发现了孩子们的踪迹，他们带着 X24 和大批帮手全副武装把孩子们包围起来，最终孩子们利用各自的能力合力击退了唐纳德等人的围攻。可是罗根却在和 X24 的决斗中身受重伤。罗根死后，劳拉和其他的孩子为他举行了简单的安葬仪式，随后他们跨越边境开始寻找全新的生活去了。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也。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电影《金刚狼三：殊死一战》。这部影片是休·杰克曼最后一次出演金刚狼这个角色。2015年3月，他就在社交网站上宣布，自己拍完《金刚狼三》之后就会正式退出整个系列。当然，因为这是休·杰克曼最后一次扮演金刚狼，制片方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为了不留遗憾，也做了很多事。在最初创作剧本的时候，主创们就为影片设计了两个结尾，一个是金刚狼再次打了胜仗，然后他的身影消失在夕阳下，另一个就是后来观众们看到的金刚狼这位迟暮英雄做了最后一搏，带着荣誉战死。虽然休·杰克曼更喜欢第一个结局，但导演还是更看好第二个。等影片拍完之后，制片方又把影片的英文名定为 Logan， 也就是金刚狼作为普通人的名字。这个名字暗示金刚狼主题的同时，也暗示了金刚狼的最终归属。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金刚狼三：殊死一战》的宣传曲，由约翰尼·卡什演唱的《伤痛》。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I hurt myselfToday, to see if I still feel. I focus on the pain, the only thing that's real. The needle tears a hole, the old familiar stain. Try to kill it